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 天津是老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 请听长篇小说《荆门帘子》，作者刘少棠，演播燕姬轩、齐克健。 一线红的爹已经死了三年，哥婶儿白跑一趟。日本鬼子下令将热河所有的鸦片烟田收归禁烟局专营专卖，所有的烟民便都是禁烟局的劳工。主人眷吃观音土，一个个饿得皮包骨，累成虾米腰。人眷四处有日本鬼子的哨楼，烟田四处有日本鬼子的岗哨，一座人眷有一条军犬蹲门，一块烟田有两条军犬穿梭，劳工们插翅难逃。吃不饱肚子，劳工们有气无力，日本鬼子的工头就给他们扎吗啡。一针吗啡扎下去，气息奄奄的人也能欢蹦乱跳，过一会儿粘下来再打一针。劣等吗啡非常便宜，一天扎几针，比给几个巷子面窝头还省钱。膀阔腰圆的大小伙子扎两年吗啡也只有一命呜呼。日本鬼子把死尸消了毒，剁成块喂军犬，省下牛羊肉他们自己大享口福。一线红的爹咬定牙关不扎吗啡针，只想逃出牢笼，回家跟哥婶儿和一线红过上一天团圆日子，死也瞑目了。一个伸手不见掌的月黑夜，他躲过了日本鬼子的眼睛，溜出了人圈，肚子里无食，两腿打软，没跑出两三里就被几条狼狗追上，大卸八块，分而食之了。哥婶儿空手而回，开启了柳香居。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国共双方以北运河为界，有一个停战协定。北运河地处荆门帘子，军调处就在北京城内的协和医院。虽然东岸的解放区免不了天天被西岸的国民党兵打冷枪，有时也会突然飞来几颗炮弹炸塌民房，造成人畜伤亡，可是在军条部眼皮子下总不能大打，这八九个月也就算相安无事。柳香居的生意兴隆了八九个月，那时候我已经念完初小升高小，上学穿起了长衫，头戴一顶红疙瘩帽盔，同时我又是儿童团团员，便在腰间扎一条皮带，插一支榆树枝制作的手枪，背一口碧桃木削成的大刀。如果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便会感到这是多么具有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是一线红眼里我仍然只有拳头大，过去 他关门闭户，洗上身，都叫我站在炕沿上给他搓背。我手中拿一条紫花土布手巾，手巾上涂抹的不是茉莉花香皂，而是浸透了香蒿和花梗子的灰水。香蒿和花梗子灰水擦到他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酸味的清香气息。我把他的后背搓得通红，累出满头黄豆粒大汗珠子，他就叫我歇一歇手，转过身子跟我说笑话。他一点不害羞，我也不知道男女有别。这一天做完生意，柳香居掩了门，一线红洗上身，又叫我搓背。我已经念高小了，又看过几本才子佳人的闲书，听过几出男欢女爱的野台子戏，隐隐约约若有所悟，朦朦胧胧感到不大相宜。我撅起了嘴，我说， 我还要写一张大方三行小字，做十道算术题，没工夫俯视你。哟，才喝了几勺墨汁啊，就敢跟我酸溜溜的端架子了。 一线红火了， 你不给我搓背，以后就别找我帮忙。那我就给你搓这一回。 我在他的压力之下只得屈服。他打来满满一盆香蒿和花梗子灰水，脱下柳条衫子，正要摘下肚兜，忽然停住手，脸一红说， 听好了，只是你搓我的后背，不许偷看我的前胸，偷看长针眼。你那前胸有什么可看的？ 我也忍无可忍的恼了， 馊汗泡出一层废栗子，就像癞蛤蟆皮。放屁！ 他一把扯下肚兜，突然转过身子， 看，有一粒痱子吗？ 我忽然花了眼，一阵心跳，喃喃地说， 哎，你的胸脯子上怎么肿起两个大肉包子呀？这是肿的吗？ 他抓过我的手，按在他的胸脯上，我感到他的身子哆嗦起来。 啊，滚吧，不用你了。 他慌忙地抱起胳膊，掩护胸脯。一线红的咒语在我身上应验了，我第二天就长了针眼。针眼又叫麦粒肿，长在下眼皮的嫩肉上，麦粒儿大小，磨得眼睛隐隐作痛，睁开难受，闭上也难受，心里起急，麦粒儿就更肿大起来，只能逆来顺受的忍耐。我到河边找艾景贵，躺在河柳浓荫下，病眼贴上丁香树的苦叶子拜活。艾景贵不抗长工了，在渡口的大船上帮工，河边下网打鱼。我到渡口上玩耍，看见一副水烧，一只烧里是鱼虾，一只烧里是螃蟹。艾景贵挂上桑木扁担，挑起水烧就走。 景贵哥，你卖钱呀？ 我问道。他也不回答，跳到柳香居后院的柳影下，又把水烧放下来。兄弟，你叫一线红挑回家去。艾景贵扔下扁担，转身返回渡口。我追赶他，我说， 就差三五步送佛送到西天吧。 我不进他家的门，免得他们母女俩背黑锅。艾景贵头也不回。于是我跑进柳香居叫一线红，一线红急急忙忙跑出来，手搭凉棚张望，艾景贵的身影已经走远了。他失望地骂了一声， 哼，钻牛犄角尖的东西。 目光仍然恋恋不舍不收回来。我忽然想起来，一线红只要看见艾景贵，眼睛就直勾勾地盯在他的身上。一线红把两只水烧挑回家去，鱼虾螃蟹倒进一口大缸里，又挑着空烧走出来。 我看见一只空烧梨有一大海碗捞面，一小碗炸酱，那一只空烧梨有几样菜，二两酒。他跳到河边一片柳棵子地的羊肠小路上，也扔下扁担，放下水烧，说：“ 兄弟，你叫艾锦贵来挑吧。” 说着转身回柳香居了。我又追赶他， 只差三五步，哼，他不登我家的门，我也不想见他的面。 一线红气哼哼，头也不回。我只得到河边来叫艾锦贵，他就在柳棵子地的阴凉里喝了酒，吃了菜，风卷残叶，吞下了一大海碗捞面，然后挑起空烧到河边，一只烧装鱼虾，一只烧装螃蟹。从此艾锦贵每天打鱼捉蟹，换来一日三餐。当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到河边的时候，艾锦贵正弯着腰，头上的汗珠子滴滴答答掉到河里，从浅水沙窝里把大毛脚螃蟹掏出来。他抬头看见我这副鬼样子，笑问道：“呵呵，兄弟，两只眼睛怎么单打一呀？”我叹了口气，坐在柳荫下说：“ 红姐扯过我的手，摸她那红点白馒头似的奶子，一夜之间就长出了针眼了。”“ 那个地方是你摸的吗？”艾锦贵突然黑起了脸，冲我大吼大叫起来。他是我的老大哥呀，我跟他多么顽皮淘气，他也没有红过脸，怎么今天竟然跟我大发雷霆啊？我赌气跳起来，一脚踢翻了装满鱼虾的水烧，嘴里不干不净地掉头而去。从这一天起，艾锦贵每天挑着两烧鱼虾和螃蟹一直送进柳香居，一线红也每天送饭到河边，不用我这个中间人了。过了一年土改，榆林村又小又穷，没有地主富农，要从联防村分地。艾锦贵分的是他东家那片飞地的三亩，剩下的六亩七分分到哥婶和一线红的名下，于是这两家三口人就更要互相换工，互通有无，比过去更密切，亲如一家了。艾锦贵在他那三亩地的一角挖了一间寒窑，隐蔽在乱草蓬蒿和柳棵子丛中，这间寒窑是他的住处，也是民兵队的暗哨。土改以后，国民党军不断向河东解放区发动进攻，地主还乡团更是经常偷袭和骚扰河东解放区。艾锦贵是连村民兵队的神枪手，他的寒窑跟对岸的还乡团炮楼隔河相望，敌人一露头他就打冷枪，百发百中。路段行人车马稀，哥婶和一线红的柳香居只得关了帐。敌人一过河就到运河滩，运河滩上的村庄遭受祸害最大。榆林村不是一块肥肉，敌人并不停留，可是紧靠河边首当其冲，敌人穿村而过也要人受惊吓鸡飞狗走，青壮年男女都躲进青纱帐。我是连村儿童团榆林村分团的干部，也就是敌人眼里的小八路，不敢住在家里，便到柳香居借宿，有个风吹草动钻进青纱帐方便。有一回半夜里狗叫成一片，国民党军的一个团过河进攻我们的县大队，哥婶牵着我的左手，一线红扯着我的右手钻进青纱帐里，却又下起大雨。这时艾锦贵神不知鬼不觉地来了， 把我们带到一道沙岗脚下，拨开一片草丛，推开一扇小门，叫我们爬进去，不许说话，不许咳嗽。昏天黑地，不知过了多久，我饿着肚子枕在一线红的腿上睡着了。等我被艾景贵唤醒，又跟着歌婶和一线红从小门里爬出去，抬头一看，满天星斗，一轮明月。原来国民党军这个团钻进了解放军一个旅的口袋镇，被关门打狗，全团覆没，连团长也被俘虏了。我看看天，又看看地，才发现我们刚才是躲进了一座假坟里，吓得我尖叫了一声。艾景贵慌忙捂住我的嘴，叮嘱我不要说出去，连我的家里人也不许知道。我念完了高小，河东解放区没有中学，民主政府允许到敌占区的私立中学深造，我家给我买了一张敌占区的高小毕业文凭，准备报考美国教会开办的陆河中学。歌婶儿和一线红到地里彷徨，我在柳香居斗篷下复习功课，看见曹八字儿大模大样的回来了。曹八字儿三年零一节学徒，满是以后留在柜上当跑外，顾不上回家完婚，就嫖妓解闷儿。他嫖不起八大胡同的一等小班二等茶室，也不愿意嫖天坛根的大铺和天桥的大板凳，就三天两头到三等下处去乐。但是他越会做生意也就越精明，一张小算盘乘三除四，便发觉嫖妓不如娶媳妇儿合算，这才请假回家跟一线红花烛成亲。我早忘记了一线红的婚约，一线红更没有把曹八字放在心上，只等到媒人登门问日子，他才想起自己是个有主的人，又哭又闹的当着媒人的面把大红庚帖撕了。我心如汤煮，到寒窑里找艾景贵，劝艾景贵带着一线红逃走，到百里外的山旮旯里隐姓埋名。寒窑一半地上一半地下，地上有通风的气眼，透光的小窗。我来到寒窑外，就听见寒窑里有哭声，蹲下身子一看，一线红搂着艾景贵的脖子哭成个泪人。 我不愿意嫁给那个下流的东西。 一线红在艾景贵的怀里打滚， 你要是不敢占我的身子，我只有一死。 我急中生智，在窗外插嘴道， 红姐，我有一条死里逃生的妙计。 一线红慌忙松开胳膊哭道， 兄弟，玉灵村你比谁喝的墨水都多，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帮我找一条活路。红姐，你把耳朵凑过来。 隔着小窗，我在一线红的耳边叽叽喳喳，一线红几朵碎米似的点头。我没等一线红照计而行，就进城赶考了，连考三天。听说敌人封锁了北运河的各个渡口，调动一个师三路进犯河东解放区，我被困在通州城内的鸡毛小店里等候发榜。河东炮火连天，敌人暂时占领了运河滩，还乡团搜捕农会、妇女会、民兵队和儿童团，我也是黑名单上的人，不敢回村，只得留在敌占区等候开学。上中学不到三个月，解放军包围北京，先打通州，学校散摊子，我才回到解放了的榆林村。 一线红跟艾景贵不但木已成舟，而且有了喜。原来我进城赶考那天，一线红跳了河，三天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曹八字把自己手里那张大红庚帖也给撕了。就在这时候，艾景贵和一线红在那座假坟里入了洞房。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荆门帘子》。

请听长篇小说《金门脸子》，作者刘少棠，演播燕姬轩、齐克健。 金榜题名，几千考生我名列榜首，考上了陆河中学。清王朝被迫门户开放，迟到一步的美国教会却腿长脚快，头一个闯入了通州。1867年开办了八景书院，当时只有几名教徒念书。后来八景书院改名协和书院，协和书院又改名陆河书院。这是因为北运河古名陆水，东汉时代的通州原名陆郡，陆河书院到民国以后又曾改名协和大学，不久便与同一教会开办的惠文大学和燕京女子学院合并，在京西海淀建立燕京大学。协和书院、陆河书院、协和大学的旧址便降格而为陆河中学了。这是一所闻名中外的中学，现代和当代中国的许多政界要人、学者名流和革命志士都曾是这所中学的学生，如果开列名单能成一本小册子。我没有想到能考上陆河中学，更没有想到能考个第一。我在柳香居斗篷下复习功课，一阵阵心虚胆怯，急得焦手烂额，口舌生疮，茶饭无味，只能喝凉凉的稀饭，一天比一天掉膘。 别害怕，你考得上。 哥婶儿坐在房檐下边框，笑吟吟地给我壮胆。 城里的那些千金小姐、公子哥，家有金山银朵，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只知道贪玩，不把一颗心思扑在念书上，他们都不是你的对手。 我们这个乡下小学，地主家的少爷，一不愁吃，二不愁穿，长大能分到三四顷地，一辈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都不爱念书，不是逃学旷课，就是装病请假。他们又都早婚，12、13岁娶媳妇儿，更分散了精力，于是便退了学，竟没有一个人念完高校，100%是我的手下败将。但是远怕水，近怕鬼，我不知城里的千金小姐、公子哥深浅如何，仍然信心不足。我说， 咱们这方圆左右还没有哪一个进过城里的考场，我可不敢目中无人跨出海口。嗨，自古寒门出将相，草莽出英雄。 哥婶儿满脸正色，而且大有学问。 我娘家那个穷山沟子就出了个毛南山，不但考上了省城里的中学，还考上了京城里的大学呢。 我听哥婶儿讲过他的身世，记得毛南山的名字，忙问道， 他在哪儿？ 哥婶儿摇摇头说， 哎，大年前我出口找你红姐的爹，跟本村的乡亲们打听过毛南山的下落，谁都不知道他是活在人间，还是早已不在人世了。 也许正是毛南山的故事给了我志气，我才一鸣惊人。我一见自己考中第一名，喜出望外，欢呼一声蹦起来，脚刚落地儿，正想离去，忽见一个身穿雪白夏威夷汗衫的小男子满头大汗的急匆匆跑过来。谁是刘春林？小男子高喊大叫，我踉跄了一步才收住了脚，心中有鬼，慌了神儿。二斗高粱，三斗黄豆，我家给我买来的那张文凭并没有写上我的真名实姓， 而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刘春林的名字。我冒名顶替，倘被追查出来，就要被取消学籍，怎不叫我心惊肉跳啊？ 我 低着头，心慌意乱地向小男子走过去。穿雪白夏威夷汗衫的小男子招了招手，说了声跟我来。他前面引路，我紧随身后，穿过一簇簇花丛，路过一片片青林，绕过一幢幢楼房，来到一座矮松墙围着的大花园外。曲径通幽，我进入园内，只听林荫深处笑语喧哗，却不见半个人影。走到尽头，一幢两层的小白楼出现在眼前，楼上楼下都是一面面炕席大的玻璃窗，阳光一照，令人眼花缭乱。一块园中之园的花坛中央，有一座浓郁覆盖的伞状大藤萝架，藤萝架下有一张大理石圆桌，几位大人先生围桌而坐，正在纵声谈笑。小男子吩咐我立脚稍后，他上前通禀。我眯起眼睛向藤萝架下打量，正面藤椅上坐着一位大个子洋人，40岁上下，头顶光秃，淡黄眉毛，绿悠悠小眼睛，鹰钩鼻子，两腮长满浓密的胡子，三重下巴，肚皮又圆又鼓。上身只穿一件运动衫，下身一条草绿色的卡其布短裤，露出毛茸茸的长胳膊长腿，腕上戴着一块闪闪放光的金表，手指上箍着一只鸡血红的宝石戒指，嘴里叼着一只大吕宋雪茄。开学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体育主任，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翻译官，早年曾是拳击运动员。他的左侧藤椅上，一个身穿米黄色西装的中年人正襟危坐，梳着漆黑的背头，四方脸寒气逼人，三角眼目光冷峻。右侧藤椅上的那位先生跟这俩人大不相同，他已经40出头，却穿一身学生装，身体魁梧胖大，紫膛大脸，剃光头，很像一位田舍翁。小男子隔着花坛的竹篱，给那个身穿米黄西装的中年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校长，刘春林应招来到。穿米黄色西装的中年人架子很大，点了一下头，鼻孔里哼了一声， 有请。 大个子洋人那硬舌根子模仿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的念白，我大吃一惊，想不到洋人竟会说中国话，不可不多加小心。穿学生装的光头田舍翁却不端架子，从藤萝架下站起身，四平八稳走到竹篱下，笑呵呵伸出一只粗大的手，说：我叫毛东篱，祝贺你，欢迎你。我搓着两只冒汗的手不敢伸过去。毛先生是流芳千古的万世师表。大个子洋人的中国话还比不上鹦鹉学舌，却喜欢自我卖弄，走上前来插嘴：我是乙丑完年的低能儿。毛东篱笑道：严重了。 No 大个子洋人的脑袋瓜摇得像拨浪鼓，我只不过是不打自招，黔驴技穷而已。他乱用成语，语无伦次，逗得寒气逼人的校长也忍俊不禁。他说：我尊敬的朋友，你应该多向毛先生请教。是的，我一定 装腔作势，即兴破折，啊，用词不当，不要再说了。哦，我的驴唇不对你的马嘴。校长急不是，恼不是，紧皱着眉头，却不便发作，只得无可奈何，叹了口气，胡说八道，随他的便吧。毛东篱却大感兴趣，逗他说下去：“你真是妙语惊人呐！啊，岂敢岂敢！”大个子洋人越发得意忘形起来。 我刚刚垂涎三尺，还算不上目后而冠，今后七十二变才能假冒伪善。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吓得小男子面无人色，狠狠扯了一下我的衣角，我才愣头愣脑地收住了笑声。 放肆！ 架子很大的校长勃然大怒，小小年纪如此轻薄，只怕少年得意，老大无成。说着不耐烦地一挥手，小男子扭着我的胳膊，正要把我押出露西园，毛东篱大喊了一声：“慢！”小男子赶忙松了手，站住脚，偷眼看校长的脸色。校长换上一张笑脸，问道：“哈哈，毛先生有何吩咐？”“刘春林同学，请回来。”毛东篱和颜悦色，目光中充满慈爱。啊， 你把垂涎三尺、目后而冠、七十二变和假冒为善缀成一句，不能改变顺序，记住了吗？ 我想了想，答道：“ 牛城一见高家白花花的银子，早已垂涎三尺。虽然他目后而冠，身为七品县令，却改不了他那见钱眼开的本性。杨三姐的眼力入木三分，哪怕牛成七十二变，也能够识破这个赃官假冒伪善的真面目。” 校长听完我的赘句，莫名其妙地问毛东篱道：“什么牛成、高家、杨三姐？啊，出自哪本书？”“啊，这是蹦蹦戏《杨三姐告状》的故事。”毛东篱眼里含笑，更显得和蔼可亲了。“啊，刘春林同学，请你再赘一赘装腔作势和居心叵测。”我更不加思索，顺口溜一般答道：“ 曹八字装腔作势，想蒙哄一线红上桥。一线红看出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居心叵测，不跳他设下的陷阱。” 这又是哪一出蹦蹦戏呀？ 校长忙问毛东篱道。毛东篱摊开双手，摇着头说：“哈哈， 我不敢强不知以为之，还是请刘春林同学揭开谜底，使我恍然大悟。”我咯咯笑了一阵，我说：“ 这是我们村的故事。”哼哼， 校长沉下脸，冷笑一声，哼道：“ 不是蹦蹦戏的故事，就是本村的趣闻，算得什么学问？啊，鲁迅和胡适之先生都肯定《和典》是一本好书。哈哈，毛先生又为自己的老师争名夺利了。” 他们放声大笑，我却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满腹疑团，离开了陆河中学。毛东篱先生的家住在北京东四牌楼内务部街，只因通州文翠斋书铺出版他主编的中学国文教科书，陆河中学初中一年级和高中一年级适用他的课本，他才到陆河中学教一班初一、一班高一。每天大早，毛东篱乘坐京通铁路的火车，车行40分钟，在陆河中学南门外的通州南站下车，到校上课，夜晚又乘火车回家。不过他每周有一个晚上答问，那就要在学校留宿，校长 请他住露西园，他却愿意住男生宿舍。陆河中学每个年级的男生宿舍都是一座宅院，每座宅院都有个村名。毛东黎住在高中一年级男生的映雪村，跟我们初中一年级男生的囊萤村是邻居，相隔一堵墙，墙这边和墙那边都栽下南瓜秧子，这边的爬到那边，那边的爬到这边，两边都挂满了红灯笼似的大南瓜，难分彼此。毛先生下课穿学生装，上课穿一件半旧的蓝布长衫，站在讲台上满面微笑。我觉得他的神态举止很像朱自清先生在背影中描写的父亲。他称朱自清先生为佩贤学兄，口气尊敬而又亲昵。也许由于我这个头顶着高粱花子的乡下孩子在几千考生中抢了个第一名，也许由于我的个子小坐在第一排，也许由于我在发榜那天被传唤到露西园跟毛先生见过一面，也许由于我剃光头在全班独一无二而与毛先生无独有偶，反正从上第一堂课起，毛先生就对我产生了偏爱，喜欢从讲台上走下来，摸着我的光糊了脑瓜串讲课文，叫我站起来回答他的问题。他的目光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笑眯眯地望着我的脸，我觉得他很像榆林村的一位乡亲大伯。毛先生讲授古文绘声绘色津津有味，完全进入文章中所描写的境界。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优美，望之蔚然而生秀者琅琊也。毛先生一唱三叹地吟诵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而泻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我坐在讲台下，情不自禁地也轻声低诵起来： 坐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 毛先生不但不生我的气，反倒笑呵呵地说：对对，学古文就要多读多念。毛先生讲课就像聊闲天儿，他走上讲台，师生行礼已毕，便从古今中外到人生琐事、街头见闻到读书偶得，慢声慢气地聊起来，不知不觉书归正传。他讲得深入浅出，幽默风趣，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潜移默化。有一回讲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整个一堂课大谈他所敬佩的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 听众朋友，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荆门脸子》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齐克谢，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孟孟、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逛到巴黎，边走边看夜店搜集狂。